爱上了你的气息，我就不再是我自己。关上了门，专注爱你，相信这份爱你也会珍惜。看着你紧握他的手而离去，那颗爱你的心痛得彻底。不愿清醒，说服自己面对，谁还可以安抚受伤的心？我知道该弥补的伤都只有我自己，为何放不开你虚情假意？多情的我遇上绝情的你，早就注定这是悲伤结局。我知道再多的爱你再也负担不起，不该放手让你离我远去。多情的我遇上绝情的你，黑夜再长也不要有回应。谁还可以爱抚受伤的心？我知道该背负的伤都只有我自己，为何放不开你虚情假意？多情的我遇上绝情的你，早就注定这是悲伤结局。我知道再多的爱你再也负担不起，不该放手让你离我远去。多情的我遇上绝情的你，黑夜再长也不要有回应。思念不断蔓延，跨过曾经，谁来拯救这颗受伤的心？怪我太痴情，怪我洒脱到底，求你不要再来伤我的心。我知道该背负的伤都只有我自己，为何放不开你虚情假意？多情的我遇上绝情的你，早就注定这是悲伤结局。我知道再多的爱你再也负担不起，不该放手让你离我远去。多情的我遇上绝情的你，黑夜再长也不要。自从